聪明的小鸭子。太阳照在青山上，青山绿油油。太阳照在小河上，河水亮晶晶。小鸭子从家里走出来，说： 哇，多好的天气，我到小河里去玩玩。 扑通，小鸭子跳到小河里去，一会儿钻进水里，一会儿浮上水面，一会儿和小鲤鱼比赛游泳，一会儿和小青蛙捉迷藏，游啊游啊，玩啊玩啊。小鸭子忽然叫起来： 哎呀，天都黑了，我得回家了。小青蛙，小鲤鱼，再见。 小鸭子快走到村口，正碰上一只狐狸在找东西吃。 啊，一只又肥又嫩的小鸭子。 狐狸看见小鸭子，口水滴滴答答流了下来。他悄悄地走过去，走过去，走到了小鸭子的背后，忽然跳起来，向小鸭子扑去。两只尖尖的爪子一下子按住了小鸭子。小鸭子抬头一看，啊，狐狸张着血红的大嘴巴，露出两排尖利的大牙齿，多危险呀！可是小鸭子不害怕，不惊慌，它望了望村子，想出一个办法来。小鸭子急忙对狐狸说： 你想吃掉我吗？ 当然啦，我肚子饿得慌呢。 我问你，我碰上你就逃不掉了是不是？ 是的。 那么你先放开我，我很喜欢你们狐狸叫，让我学一学你们的叫声，你再吃掉我好吗？ 什么？鸭子会学狐狸叫？哪有这样的事情？ 你不信，你就把我放开，我叫给你听听。 反正你是逃不掉的，我倒是看看这件稀奇事儿。 狐狸说着，就把鸭子放开了。鸭子拍了拍翅膀，大声叫了起来： 嘎嘎嘎。 狐狸听了摇摇头： 这哪是我们狐狸的叫声，这是你们鸭子的叫声。听着，我们狐狸是这样叫的。 小鸭子说： 哦，我会了，嘎嘎嘎。 狐狸说：不对不对，听我叫。 正在狐狸张嘴大叫的时候，从村子里窜出一只大猎狗来。原来大猎狗是小鸭子的好朋友。小鸭子知道大猎狗耳朵最灵，听见它的叫声又听见狐狸的叫声，一定会马上来救它。狐狸呢，最怕大猎狗了，它看见大猎狗扑了过来，吓得丢下小鸭子，没命地逃走了。小鸭子和大猎狗两个好朋友，说说笑笑，一起回到家里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